以下是广告时间。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即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活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长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要说起咱北京的口味啊，具有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那从咱北京的炸酱面，到酱牛肉、酱猪头肉、酱猪耳朵等等，酱香呢可以说是咱们北京口味的一个代表。而且这些酱香啊，真的是咱们北京人呢儿时的一种记忆。北京呢有名的像六必居啊、月盛斋啊、大红门啊、天元酱菜等等，这些都是咱们北京酱货有名的代表。可以说北京人的餐桌上的，无论您是吃熟食也好，还是吃点小咸菜，或者是晚上啊编排俩菜来喝两口小酒，那么酱货都是少不了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北京人特别熟悉的大红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关于北京大红门的情况呢，张经理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好的，北京二十大红门呢，它始于1955年。说起大红门呢，那咱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北京的老字号，以前更多的人提起都在称呼这个叫大红门肉联厂。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包饺子啊，用吃的肉啊，吃的排骨啊，五花肉啊，一半都是来自大红门肉联厂的。作为老国企性质的公司，它旗下的肉是咱们北京人餐桌上的非常放心的选择了。 那实际上这个说到大红门啊，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北京人呢小的时候啊，对这个大红门是非常信任的啊，买肉啊什么都要想到是大红门。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现在大红门呢依然啊，现在很多人还是比较认的啊。那么说到大红门，它现在的这个经营的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北京大红门呢，现在经营的主要是生猪养殖，再加上生猪屠宰，再一个肉制品加工，就是属于深加工吧这块。所以说呢，从养殖到屠宰到加工，它是一条龙。 就是有点像这个前店后厂的感觉。 对 对, 对， 是吧？那现在北京的很多的肉呢，也都来自于大红门。 对， 我比如说经常在买猪肉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大红的横幅上面就写着啊，来自于大红门的。 对，都是大红门的， 什么排酸肉啊等等的。 对，现在咱们这个猪肉啊，各个外省市都有。 都有哈。 而且发展相当迅速的这块。 那现在咱们大红门熟食啊，也是挺成熟的啊。 对对对，熟食在这块经过咱们十多年将近20年的努力吧。公司这块呢要发展这肉制品，把熟食做好。 对，所以就是老北京的酱货。 对对对， 你想咱们大红门呢做老北京的酱货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地道啊，非常的正宗了。 对，咱们这块呢主要是原材料选择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养殖场，然后再有屠宰场，从原料把关上，它能够保证这个产品呢安全新鲜， 所以把关是非常严的。 对对， 说是老字号嘛，所以它有自己的一套手法啊。 对对， 无论是这个做出来的味道 还是说整个在选料啊什么工艺等等的，这个老百姓呢都是非常这个认，而且呢是心里放心的。 对，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就是老字号大红门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组合。下半年呢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可能大家呢在家里要请客送礼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呢大红门老字号他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组合，都是熟食， 都是熟食。 哎，这个熟食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您做一个介绍。 嗯，咱们这个组合呢，一共是八个产品。 嗯。 在这块呢，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几个吧。比如说咱们这个245的老北京蒜肠， 嗯， 咱们老北京人爱吃的， 对自己的老风味。 嗯，比如说我们选用我们自己养殖的猪，屠宰以后原料特别新鲜，再加上特殊的工艺，你比如说用这个低温蒸煮工艺制作而成。 嗯， 所以说呢，嗯，咱们这个产品呢属于低温产品，这个产品呢咱们到家以后打开就能吃。 嗯， 这个产品呢颜色微黄，表面呢特别均匀，质地特别有弹性，切开以后断面特别好，没有空洞。从这个口味上呢，就是咱们基本上就是咸淡适中，鲜香可口。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有浓郁的蒜香味儿。 对对对， 因为这个蒜肠啊，它本身是肉做成的啊，所以呢，它既有肉香，同时呢又有这个蒜香。那么蒜香呢，好像就有点解腻的作用啊，所以就吃起来的话特别的爽口，是咱们老北京特别喜欢的这口啊。 对， 而且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它那个蒜呀，都选的是新鲜的白皮蒜。 对， 对， 对， 所以真的是特别正宗。而且在这个组合当中呢，除了这个老北京的蒜肠啊，我看还有什么猪耳朵啊，什么香卤猪头肉啊， 对对，还有 秘制的烤肠啊，老北京的酱鸭呀， 对 啊，等等的哈。 咱们这块呢，我再给您说说这个猪耳吧。 嗯 嗯，咱们这个酱香猪耳也是咱们老北京的酱香味儿。 嗯， 哎，我们这屠宰完了以后，经过排酸，排酸完了，哎，把这猪头直接从我们的那屠宰场直接进到我们那个肉制品加工。 嗯， 这个前后可以说从屠宰到宰完以后不超过四个小时的这猪头就已经我们就开始加工了。 嗯 啊，我们这是老汤卤煮的。 嗯， 所以说呢这哎酱香味特别浓郁，还有嚼劲儿。 所以这个在其他的品牌或者说你自己家里根本做不出这种味道来。 对， 那刚才您说了它有这个老汤哈。 对对，您想想谁家天天煮猪耳吃，不可能。 没错。那这样我先呢把这个咱们老字号大红门的这个组合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呀一共有八个产品。 对，八个 是吧。 嗯， 有这个酱香肘子，咱们是248克一袋啊。 对， 另外还有香卤的猪头肉是300克的一袋，还有酱香的猪耳朵200克的一袋，北京的酱鸭450克一袋，另外还有老北京的蒜肠245克四袋啊。另外还有秘制的烤肠，这是黑椒味的，240克一袋。另外呢还有松仁肉肚啊，这个我特别喜欢，260克是两袋。还有北京的大香肠170克一袋。咱们是八类产品，单品达到12个，那整个加起来呢有3108克，有6斤多。 六斤多，对。 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应该说是不便宜，因为现在说起真心话，老字号的东西啊确实也好， 最主要是真材实料。 没错，它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啊，我看是一共是一小箱啊，299元啊。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拨打电话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我们订上以后，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什么时候您想吃了，按照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下，然后呢就会送到您家了，非常方便啊。 这么说吧，家里来个人呐、或者说哎，咱们串个门啊，拿一些这些东西， 这个 相当有面子。 对，卤制品是太费时间了。 对对， 即便是会做的话哈，做起来真的是要时间啊， 要时间， 要手艺， 要手艺。而且在这块儿，您选料这块儿也是一个关键。 没错， 咱们这块儿呢，这些东西咱们说都是老汤卤煮， 嗯， 家里边做出的这味道跟咱们做出这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另外说到这个老汤，我还真是问您一下啊、就有些朋友说了，说老汤的话，说百年老汤，这汤留到百年，这可能吗？这汤肯定都飞了，都那，这个老汤是什么概念？ 这老汤是这样，像我们这个肉品加工啊，它每天都在做，一天煮十几锅，或者说二十几锅，把这汤剩下以后就清汤，清完汤以后就留中间的，咱们留完中间这个呢，第二天还接着用。 哦，就是老这么循环用， 老这么循环用。 哦，老有一个老汤底子，然后再续新汤。 对对，它这个不是说像那个说咱们家这煮一次，或者说多长时间再煮一次，我们这是每天在循环，每天在用。 哦，每天都在用。 对对对，每天都在用。 哦， 所以说呢，这老汤这么多年了，这个老汤的滋味跟这个咱们新汤那个滋味它是不一样。 是是。 您比如说，哎，您这吃新汤煮，它就有一股生的那个酱油味儿。 嗯。 但是这老汤里头煮出来就没有。 嗯。就感觉那个味一下就入到那个食品里面去了。 对对。 特别浓。 因为它这个煮的时间长，也骨子那种鲜味儿，全都散发在这汤里边。 嗯嗯。所以说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味道完全不一样。 所以咱们经常说，哟，我怎么吃大红门的东西怎么那么香啊，我自己按来也都就这些东西，我这些调料什么的，我按它那个去做，怎么就做不出那个香味呢？实际上真的这个老汤是很重要的， 毕竟你煮这一锅，它这个香辛料在这个香味没散发出来，而且在这里边呢，这个香辛料骨头的鲜味啊都在这老汤里边，所以说在这块呢，老汤卤煮它要比跟家里边咱们做着一次或者两次它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它的选料啊、配料啊、工艺啊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 要想吃口感好的啊，老味道，咱们还得吃老字号大红门的产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满足大家啊，今天假日来用，特意老字号呢给大家组合了一个熟食啊。这么这个组合的话呢，有这个酱香肘子，那还有这个香卤的猪头肉，酱香的猪耳朵，北京的酱鸭，还有老北京的蒜肠，秘制的烤肠，以及松仁肉肚，还有北京的大香肠啊。一共呢，咱们是八类产品，12个单品啊，有的是2个，有的是3个啊，一共是6斤多呢， 6斤多 呢。咱们299，应该说这是打了一个大折了。 对对，这价格确实不高。 也就是说呢， 是 这个整个6斤多的话呢， 对， 如果选料的话，估计得10多斤才能出这6斤啊， 得十多斤 啊，得十多斤。 对， 而且这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个松仁小肚。啊，就那个松仁肉肚哈， 对对对， 圆球的那个， 对对，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香。 这都是咱们老北京的以前老的产品， 对，夹着那个馒头啊，或者老饼卷着吃啊，当韭菜啊什么的，真的好吃。 你比如说这猪头肉大饼加猪头肉，特别香，肘子也是一样。 嗯，有的时候呢，再弄点蒜末哈，搁在这个猪头肉上面还解腻。 咱们北京还讲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呢。哎，配一个3合油，哎，配点蒜，搁点生抽，加点那个醋，特别好吃。 真是，无论是当韭菜啊，还是说您这个烙饼卷着啊，馒头卷着啊，哈什么的哈，真的是香。这个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老字号的大红门的组合啊，都是一些熟食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这个酱香的肘子248克一袋，还有香卤的猪头肉300克一袋。还有酱香的猪耳200克一袋，北京的酱鸭是450克一袋，老北京的蒜肠245克四袋啊，还有秘制的烤肠是黑椒味的，咱们是240克一袋，另外还有松仁肉肚260克两袋，以及北京的大香肠是170克一袋啊。那么这个组合呢，299元。 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啊，什么时候想吃了，您可以按提货券上的电话打一下，然后随即就会把东西送到您家，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近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长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优惠，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哎，今天呢，我们是一档特别节目啊。 对， 因为在平台上呢，我们的茉莉花茶的品种挺多，但是这款茶呢，卖的真是非常好。 哎，这款茶呢，不光呢是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的销售非常好，而且呢，这个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的反馈啊也是不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好多的我们老听众啊，和尤其是和我们呼叫中心的同事都成为朋友了， 对， 言谈话语当中啊，对于这款茶的这个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第一呢是觉得哎价格还挺不错的，第二个是呢这个经常在家里边喝的时候，它的品质啊，一个是沏的时候呢挺耐泡的，第二是香味儿哎挺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喝完了以后，喝到后边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茶色啊不那么艳的时候，有一种回甘的感觉。哎，跟我们说说呢，我们觉得这款茶确实厂家做的还不错，所以一直在我们的平台呢进行售卖。 其实从它销售额就能看得出来， 对 这组茶叶啊，销售额呢达到了100万、啊，这在整体的还相比较的情况下，它还是比较出挑， 它是非常非常出挑的。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也是一档特价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有这么一个好的成绩了嘛，所以呢，我们和厂家呢进行了协商，而且呢，今天呢确实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呢，厂家呢拿出500组，然后呢以进成本，就是贴着成本走的价格呢，给我们进行销售，给我们的老听众、新听众进行回馈， 有庆祝的意思，也有回馈于我们听众朋友的意思啊。 对， 咱们说了半天，好像还在卖关子是吧？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款茶，是正宗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我们的很多老听众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呢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以往的这个组合呢是299元，一共是4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每罐是半斤的量，一共呢4罐是2斤的量，2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特价节目，我们为什么叫回馈组合呢？今天我们在原有的这个2斤的这个基础上，299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降价61元，238元的价格您拿走2斤的茶叶。 哎，所以呢这款茶叶很多人都了解啊，直降61，238，拿走原来的组合4大罐啊，每罐是半斤，一共是2斤。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啊都是明眼人，而且呢也特别懂茶，这款茶卖得好啊，真跟它本身的这个性价比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口碑真的不是吹出来的，它100万的销售额其实已经简单的证明了，就是大家对于这款茶的这个喜爱程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这款茶呢它有一个别名叫做曲豪，就是它的这个茶青的用料，这一点呢也是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的这样一个反馈吧，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叫做曲豪呢？是因为它用的这个茶青啊比较嫩， 所以说呢，它在这个干制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嫩叶儿因为薄嘛，所以它就七路拐弯了，它就变成那个抽抽了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有曲的这层含义。另外什么叫毫呢，您看自己在家里边养过花的都知道啊，这个花刚长出那个小嫩叶的时候，那个嫩叶上带有小绒毛，所以说呢有曲有小绒毛，所以呢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叫做曲毫。 曲毫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嫩叶呢，是因为它的吸香能力比较强，而且自己本身的这个绿茶味道呢比较淡，所以说呢这种茶青用茉莉花去熏制出来以后呢，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内敛的，而且这个香味是很悠长的，也就是说特别耐泡。比如说第一泡第二泡泡完了以后，它在第三泡第四泡的时候，即便这个水没什么色儿了，但是呢它还有茉莉花的这种香味在，而且呢它在喝到后来的时候，尤其是近乎这个茶叶啊您去沏的时候呢，它已经没有什么茶色的这个时候，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它的茶多酚的释放量还是够的。所以说呢这款正宗的横线的茉莉花茶呢，它从茶青上是优质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横线茉莉花茶嘛，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是就是茉莉花之乡横线的这个今年的新花，而且今年的这个茶青也是今年的新茶，这样一款茶它从茶青和花上都代表了它的品质，能够值得大家去信赖。 其实刚才您说半天的都说明的它的品质高， 对 是吧？那我说性价比高，实际上品质高，那价格呢又相对比较低，是吧？你看原来我们这个老的组合呢是连主品再赠品250克，就是半斤一罐，给大家两罐加两罐是四罐两斤的。当时咱们的价格是299，那么这回呢咱们是为了庆祝哈，也为了回馈，那么咱们拿出500组呢，以238元的价格呢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降61块钱， 不用优惠券，不用等折扣什么的，就是现在拨打电话就是降61块钱，238块钱。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了，我前日子刚刚的订完还299呢，这回变成238了，算了，说没事儿，我再订2组吧，因为这个茶叶也不会什么 对 这个过期啊什么没事儿， 而且呢就是日常都会喝嘛， 对， 而且经常的就是一年当中基本每天都会喝茉莉花茶，这成为了北京人的一个习惯 了。 所以说呢赶着这个优惠的时候，赶着降价的时候买是非常非常实惠， 而且在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大家走亲访友啊，你得带点伴手礼啊，所以茶叶啊送人是不会出错的。 这个送人也不错啊，它的外包装是一个大红色中国红的那种包装，一罐一罐的，这个罐的质量还挺好的，所以说呢拿这个送礼也不错。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了庆祝哈这个正宗的广西横线曲毫的茉莉花茶，这个组合呀销售了达到100万啊，所以呢厂家跟我们平台商量的，我们拿出500组以近成本的价格来回馈于我们的消费者。那原来这个组合呢我们的价钱是299元，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是直降61，是238元， 是的， 但是只有500组，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想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这款广西横线的正宗的曲毫茉莉花茶是完全没有添加的，您闻到的香味儿就是来自于正宗的花儿去熏制它，您喝到的甘甜的味道就是它的茶青所带给您的，里边承诺不添加添加剂。 咱们这茶叶呢 对 就是茶香和茶汤的这个香呢特别好的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呢这款茶呢您看去沏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您看曲了拐弯的那种小嫩叶慢慢的舒展开，它里边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梗， 对， 所以说呢今天这款茶它从质量上一眼就能看出它还不错，而且呢您在沏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沏到后来它那个汤那个色儿啊不那么艳了，您这个时候去喝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会有回甘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越是喝到后边感觉越明显，所以说呢这款茶从它的茶青从它的香味儿 从它的性价比上都是值得您下手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价的节目， 对， 以往299块钱，但是今天呢是238块钱，直接省61块钱，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机会吧。 嗯，为什么会贵？因为这款茶在我们平台卖得非常好，它销售了达到100万了。 嗯 啊，所以呢，厂家跟我们平台合作商量呢，咱们拿出500组啊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原来这个老组合呢也是250克，半斤一罐，是给大家呢是4罐，两斤的， 一共是两斤， 但是那个价格呢是299。那今天呢我们直降61，直接降啊，不用什么这券那券，不用，直接降61，238您就可以拿走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记住只有500组，所以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啊。 对， 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